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00，广播书场。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意义非凡。为了证明清白，胡闹着手调查真相，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欢迎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演播满超。 这次满汉全席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在一动惊讶之余，我也十分好奇，这最后一件老贾所说的大餐到底是什么样的好货色呀？正想着呢，那个矮胖子又回来了，只是这次他不再拖个盘子，而是捧着个不大的锦盒。矮胖子把盒子小心翼翼地放在桌上，道： 几位爷，这可是道空前绝后的好菜呀！啊！ 盒子打开的一瞬间，我脑子顿时嗡的一下，一片空白。怎么会是这个东西啊？锦盒里四平八稳放着的是那个翡翠玉镯。老贾一见这东西眼睛就直了，和看刚才那些东西的眼神完全不一样。看来他从一开始就是冲着这东西来的。那个中年人也立马伸长脖子眯着眼看，我怀疑他和老贾一样也是盯着这东西来的。但是我却傻了，因为这东西华成辉我都认识，这不就是那个我想卖给福田后来被警察没收了的仿西太后翡翠玉镯吗？这东西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我看看那个一脸得意的矮胖子问道：这是……就两个字，但我的声音都颤抖了。矮胖子嘿嘿一笑： 这位爷，按规矩我是不能随便说的，不过既然您是贾爷的朋友，那就破一次例也无妨。 他指着盒子里的玉镯说道： 这个可是西太后戴过的翡翠手镯呀。 我脱口而出问道：这东西是哪儿来的？矮胖子脸色顿时一变： 怎么着，这位爷，您要是这么问，可就是不懂规矩了啊。 老贾在一旁忙道：兄弟，这话可不能随便问啊。可是我不知道这话该怎么说，只能在他耳边说道：这东西是假的呀。老贾惊疑不定地看着我： 真的假的？ 我点点头： 真的。 两位爷，什么一会儿真一会儿假的，都把我给绕糊涂了。 那矮胖子明显已经不高兴了，斜着眼睛说道： 这菜你们到底还吃不吃了？ 老贾可就有点犯难了，他低声问我：兄弟，怎么你刚看一眼就这么肯定呢？还没等我说话，那中年人冷笑一声说道： 哼，要是胃口小吃不下，可千万别勉强啊。 万一噎着，那可是会要命的。 按理说老贾听了这话肯定很生气，至少我会，但没想到老贾理都没理他，而是把我拉到了一旁。 兄弟，跟你说实话吧，哥哥今天来就是为了这个东西，因为怕吃不准，所以才请你来的。如果没问题，哥哥就拿下了。可你现在一口咬定这是假的，你让我怎么办啊？ 贾大哥，这件事你真的得相信我，我是为你好。 兄弟，我可以相信你，但事关重大，你可得给我个说法。 我咬了咬牙，思前想后了很久，最终决定还是告诉他事情，毕竟我和老贾很聊得来，我不想他吃亏啊。就在我准备开口的时候，屋里忽然传出一阵清脆的滴滴声，把我们吓了一跳。我发现这不停的滴滴声好像是从我口袋里传出来的，他们也都盯着我看。我把手伸进口袋里一掏，掏出来的是韩城给我的那个寻呼机，正在滴滴滴的乱响着呢。我赶紧想把它关掉，但之前也没有用过，手忙脚乱间我还不知道怎么关，那滴滴声就变得格外刺耳了。突然一只手伸过来帮我摁了一个键，这才没声音了。谢谢啊。我紧张地道过谢，一抬头发现那个矮胖子正对我怒目而视。 贾爷，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 那矮胖子话虽然是对老贾说的，眼睛却始终瞪着我。老贾连忙赔不是，说我是第一次来，怪他没有把规矩跟我讲清楚。矮胖子冷冷地继续说， 贾爷您是老主顾了，可您请来的这位小爷别是个坑子货啊。 老贾一再道歉，我有些发懵，这突如其来的传呼声让我神经紧绷，只知道他说的坑子货本是家具行当的俗语，指那些做工有问题的东西，这里自然是指我有问题了。我也没工夫跟他理论，因为我在想那个寻呼机上的号码，会打这个号码的无非就是两个人啊。老贾跟对方理论了几句之后，矮胖子摆摆手道， 得了贾爷，这事儿我做不了主，我把风老板请出来看他说怎么办吧。 风老板怎么这么耳熟？没过多久就从里面走出了一个人，大秃脑袋大金链子，正是前几天在金陵饭店叫我走夜路小心的疯子风哥。这一下是真要完蛋了，万万没想到他居然就是这满汉全席的后台老板。风哥看见我也是一愣，但转瞬便大笑道， 哎呦，这不是胡闹胡老弟吗？ 老贾惊讶地问我， 兄弟，你和风老板认识？ 我僵着个脑袋点了点头，啊，勉强算是旧相识吧。风哥走了过来，狠狠地抱了我一下，好家伙，差点没把我给勒死。同时一股酸酸的汗臭味扑鼻而来。 胡老弟，别来无恙啊。 我嘴里哈哈了两句，无恙无恙，心里却咒骂道，你他妈昨晚还想弄死我呢，今天就跟我别来无恙了，见什么鬼了你这是。风哥松开我，回头问那矮胖子， 怎么回事啊？ 矮胖子毕恭毕敬的道， 老板，这位小爷他不守规矩，带了个寻呼机进咱们厂子。 风哥一听，这眉毛顿时拧到一块儿去了。 哦，有这事儿，拿我看看。 矮胖子一指我， 东西在他那儿呢。 老贾连忙用胳膊碰了碰我，示意我赶紧把东西拿出来。这个时候我再不情愿也没办法了，只能把东西交给风哥。风哥拿过来一瞧乐了， 哟， 不错啊，还他妈是个最新款的。 我尴尬的笑了笑，总不能说是警察给我的吧，那我可真是阎王桌上抓共管找死了。峰哥摆弄了几下，然后把寻呼机放到我面前问道， 胡闹，这号码谁的呀？ 我摇摇头，嗨，这我也不认识。 不认识？大晚上的让你回电的，那能是不认识的人吗？啊？ 峰哥的眼珠子一下子就瞪了起来。峰哥，我不骗你，这号码我是真不认识。至于这寻呼机，还是我今天刚买的呢。我峰哥没说话，直接掏出个大哥大摆在我面前说， 来打过去啊。 开免提，说着一屁股坐到了旁边的一张太师椅里。说实话，我是真不敢打，打过去是齐小姐还好，可万一是韩城呢？那就是如履薄冰啊，稍有不慎我就得死这儿。但是看看姓风的和那矮胖子，我知道不打也得死，我只能硬着头皮拿起大哥大拨通了号码。那矮胖子手快，我刚拨完号码，他一伸手就摁下了免提，哎，连一点余地都不留给我。嘟嘟几声之后，那边的电话被接通了，一个娇美的女生在那边道了一声喂，顿时我悬着的心就放下了一半。哎呀，那既然不是韩城，就只能是那位台湾的齐小姐了。啊，我是胡闹，请问哪位找我呀？我急着自报家门，就是怕对方提到警察两字。那边十分惊喜， 啊，是胡先生啊，您能给我回电话真是太好了。 我装作恍然大悟，啊，您是台湾的齐小姐是吧？我听小韩跟我说过，您想约我见面来着。我之前没跟台湾女人打过交道，没想到他们说起话来，语调虽然说有点怪吧，但却嗲嗲酥酥的，这个齐小姐和陆素心给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是啊，我真的非常想见胡先生，不知道您明天晚上有时间吗？ 这话再配上对方的语调，顿时让人有点想入非非。我就看见峰哥和那矮胖子正在一旁下流的笑呢，甭说他们了，我都有点心猿意马。我忙道，啊，有时间有时间，那我们在哪儿见面啊？那头回答道， 您要是方便的话，明天可以直接来金陵饭店找我，在我的房间里见面就可以了。 这一次连老贾和那中年男人都笑了起来。这个地儿我十分尴尬，想快点结束这通电话。行行，那我们就明天见吧。 胡先生， 那边突然又喊我，怎么还有事吗？ 关于我们见面的事，您最好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因为这次会面直接关系到琉璃佛灯和他背后的秘密，希望您能明白此事真的非同小可。 对方说完之后就挂了电话，而我的思维却还停留在上一句话里面。佛灯背后的秘密。挂上电话我就知道糟了，这女人虽然说让我保密，但其实根本就没有秘密可言啊，这屋子里的人全都听得一清二楚了。 胡闹，这娘们说的佛灯不会就是前阵子新闻里说的那玩意儿吧？ 峰哥起身朝我这儿走了过来，我一见他那眼神就知道他心中起了贪念，因为那天在金陵饭店他也是这个眼神。此时我心中真是骂自己倒起霉来，怎么喝凉水都塞牙。但这次的事情跟上次不一样了，上次只是一笔买卖，牵扯到的最多是福田那个小日本，而佛灯里面可是有警察和政府， 就算风哥势力再大再横，也不可能和执法者抗衡啊。只是眼巴前这个难关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度过了。果不其然，风哥走到我身边，假装亲近的一把勾住我脖子，几乎是连拉带拽的把我拉到一旁，然后说道， 我说胡闹，前两天你可就让哥哥我丢了面子了啊，是不是？今天你又来搅哥哥的生意，你们这打算跟我势不两立是怎么的啊？ 风哥，风老板，我只是个小人物，我没本事跟胆量跟你作对，你想要我做的事我更是爱莫能助。至于你说丢了面子，那我昨晚差点还丢了命呢，这不知道算谁的。见软的不行，风哥立马脸色就变了，冷哼一声。 我说胡闹，今天就算我放过你，出去之后你们也不会有好日子过。要当刀俎还是他妈鱼肉，你自己选啊。 我突然有种很微妙的不协调感，这几句话软硬兼施，而且直击要害，实在很难让人相信会是风哥这种水平的人说得出来的。风老板，是不是我把佛灯的事情向你和盘托出，之前的事情就能一笔勾销呢？ 哟， 风哥看我有所松口，连忙点头说， 啊对啊，不光是一笔勾销，今后你就是我风文华的好弟兄，谁妈要是不给你面子就是不给我面子。 我心中冷笑，没想到一个臭流氓无赖居然叫这么文雅的名字，风文华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我假装犹豫了一下，摸了摸鼻子，那风哥，你得先满足我一个条件才行。 你说什么条件？ 我要知道那个翡翠玉镯的来历。我往身后一指，这话说得很是有力。话音刚落，风哥的脸色顿时变得阴沉无比，他咬着牙怒道， 胡闹，你们什么意思这是？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想知道这东西是怎么到你手上的。风老板真是好大的本事啊，警察刚刚收缴的东西你转头就能拿过来卖，我实在好奇这东西是怎么来的。老贾和那中年男人不由得脸色一变，做黑市古董买卖最怕的就是和警察有关，更何况还是警察刚刚收缴的东西。我从一开始就很清楚，风哥这种人贪得无厌，而且反复无常，之前他就想报复我，加上今天的事，他会放过我的可能性极小。我也根本不相信我把佛灯的事告诉他之后他会信守诺言，虽然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我想脱身那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老贾和那个中年人拉到我这边来。老贾也许会帮我，但是那个中年人肯定会置身事外，所以只有一个办法能让他们站在我这边，那就是让他们处于和我相同的立场，被骗者。这场满汉全席的规模其实并不大，但正如老贾之前所说，图谋利益者是不会只想着做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买卖的，收益可观市场稳定的买卖那才是他们的目标。所以像老贾这种能站到最后的客户绝对是他们看中的，而我要做的就是让这两人在心理上产生和他们对立的感觉，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揭穿那个他们都看中的东西。只有把这两个人拉到我这边，风哥才会有所顾忌而不能对我动手，因为那样很容易就会让另外两个人也产生被对付的感觉，而这对风哥的生意来说无疑是致命的。